大家好，我是毓民，我现在要在这里宣布关于毓民在 MyRadio 的节目直播和重温的安排。在直播的部分，我的节目包括毓民踩场、毓民踢爆、毓民回客室，都会在我的 Facebook 户口度直播，亦都会在 MyRadio 的 Facebook 专业直播。新的加多一个就是 YouTube黄毓民频道都可以睇到直播。大家睇完之后呢，可以喺呢度揿订阅，係咪咁呢，你就可以睇到毓民喺 MyRadio 嘅节目嘅直播。仲有毓民嘅 YouTube 频道，你可以睇到过去八年黄毓民喺立法会嘅发言全纪录，非常之精彩。记得要订阅毓民 YouTube 频道。 下个礼拜二晚，毓民回客室，名士风流数更节。 今集的嘉宾就是我的老友记苏更节博士。我哋香港土生土长，见到即系话而家中国是一个极权统治，依然即系冇改变，冇任何本质改变，而中共已经是等于中国啦嘛，系咪？ 咁 所以而家反共咪等于反中，又系。 我曾经讲过咧，我见到华夏两个字就要作呕。点解咧？咁有啲人话，咁你又讲中文用中文系咪？咁你咪叫华盛顿唔好讲英文咯。 一样嘅道理，个逻辑一 样道理嘅啫，系嘛？咁而且咁啊，华夏文化咧。如果你話有優秀的成分咧，就多數是在紙上邊，就不是在現實入邊。如果佢是現實的話，我同你都不會有呢個轉變啦。 名士風流數更節，下個禮拜二晚十點 ，myradio.hk 毓民會客室，千祈唔好錯過啊！ 天地有正氣。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啦，今日翻嚟第三節嘅天地有正氣啦，依然有阿東同埋阿輝爸，係啊嘛，輝爸咁啊，今次第一次啊，就正式就做呢個天地有正氣啦。 好，大家好。 咁啊，咁即係上一節咧，我哋就講到就係呢、這個當然係郭兆傑，即係呢個參拜靖國神社嘅事件啦。咁啊，即係我 顯示到佢哋工黨嘅無，即係政治智慧低劣啦。 即係唔係淨係工黨咁，泛民中人啦。 係啊， 係咪？因為佢出咗事之後咧，好撚團結嘅都，即係即刻走出嚟又向林鄭示威，又話要介入，又話咩？我聽到真係嘔。我聽到真係 想笑啫！ 你唔係不嬲屌鳩政府嘅咩？ 係啊！ 你唔係不嬲話自己係反非建制派？你乜非建制噶嘛？你而家建制外出事，咁啊要用非建制嘅手法，即係話派人去營救咯，係咪？阿長毛好中意叫人劫獄噶嘛？你咪叫長毛去幫佢劫獄咯 ，friend 嚟嘅，屌你咪係咪先 ？OK OK， 應該咁樣嘛？即係你叫政府幫你啊！即係有咩事報警，黑社會有咩事報警？ 啊唔係，不過佢哋真係不嬲都係咁嘅喎。 咁啊係， 佢哋又真係不嬲係咁。 係啊，你啱。我哋經歷咗咁多，即係社會運動，我哋都即係見盡呢啲 無啦啦篤灰啊嗰啲咁 嘅。哦，佢自己篤灰，咁啊篤人灰者自己被篤灰咯。可能今次都係因為俾人篤灰嘅點？ 係啩？ 咁啊，即係呢個就相當之搞笑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除咗呢個郭兆傑案啦，咁啊當然仲有馬尼拉，即係喺菲律賓嘅製毒案啦。咁亦都即係相當之難過啦。咁今日即係知道嗰個情形，咁啊大家都多多關注呢啲事啦。 希望佢哋大步攬過啦。 希望就其實就有啲難嘅。咁啊呢啲庸僕之國咧，即係即係阿陶傑話齋呢啲咁嘅非庸之國係嘛？庸人之國、僕人之國咧，大家都知道其實從呢、這個。其實從人質事件啊，甚至即近年嚟，即我哋見到菲律賓嘅，雖然有一個杜特爾特嘅總統好似勁咗啲啊，咁但係其實都係一個即相當於係呢個東南亞嘅一個比較垃圾啲嘅國家嚟嘅，即好老實咁講，即垃圾國家呢、這個屌你老味幾十年嚟啲經濟完全冇氣息嘅，屌，即無論邊個總都係咁樣。 咁你林鄭月娥你應該做嘅就係要屌你啦，咩同呢啲咁嘅國家即係嚴正交涉啦。 你一帶一路去扶容國嗰啲，你應該係咯促請外交部又好，或者自己去交涉嗰啲，咁即係呢啲係。即係應有之義咯，我覺得你如果真係想爭取民心嘅話，其實你應該係喺呢啲方面做多啲嘢。 咁就算啦，即係佢有冇民心都即係同我哋冇撚關係嘅啦，係嘛？咁另外咧就係其實咧呢個佔中案咧，即係呢個和平佔中啊，所謂坊間叫做佔中九子，我係中意叫做佔中九人嘅啫，即係邊咩子啫？咁即係我成日覺得乜乜之子、物物之子好戇鳩啊。 O K， 點解要叫咩 天選之子啊？ 點解有之子要有之子啊？即係要。有个父，咁个父同你个子嘅关系系点捻样咧？即系我就唔系好明咧，啲乜乜叫占中九子啊？系嘛？即系求其几个又话几多子咁样，即系我就唔系几中意呢啲咁样嘅非中文嘅中文。咁所以呢、這个占中九人嘅案咧，亦都即系成个聆讯嘅程序咧，就今日咧就完毕啦。咁啊，即系系押后到四月就宣判啦。咁其實一路聽咧，我覺得真係我之前喺節目都講過，係一個對整個語格，而喺呢佔中呢幾條，尤其是即係最主要係佔中嘅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同埋呢個朱耀明牧師。咁即係其實係成個審訊嘅過程，就係重新講俾大家聽一次，其實所謂嘅雨傘運動其實同佢哋。真係咧，係唔係咁大關係嘅？ 勉強咯， 勉強都可以話同佢有關嘅，勉強同埋佢哋三個點樣拖呢個群眾運動嘅後腿，點樣叫人哋退場，點樣叫人哋唔撚好參與乜撚嘢嘅，點樣拖運動嘅後腿咧，完全係清清楚楚，再一次咁話俾全港嘅人再次重温一次。系咪？所以你唔好同我讲乜撚嘢悲情，佢要入狱。系啊，我觉得佢嗰段结案，即戴耀廷嗰段结案陈词，真系写得相当好。好鬼死啦！好傻，好非常之左交大外。对于左交嘅 standard 嚟讲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亦都非常之煽情，仲要临尾用神圣经去作结，系咪？嗱，我想讲嘅就系、是其实我觉得个裁决咧。唔會太過好嘅，我覺得坐監嘅成數係高 的。完全唔出奇啊！睇翻過往嘅一啲嘅判刑記錄啊，嗰啲咁嘅嘢，我都覺得會嘅。 係啦，佢哋坐監即係睇翻呢幾年嚟嘅判刑記錄咧，即係監就一定要坐噶啦，睇下坐長坐短嘅啫。我估計咧，我大膽估計，即係而家咪買馬啦，估嚟都係冇乜意思嘅。即係不過我估會係一個介乎於唔會即係未去到三年嘅刑期嘅，我估係一年至年半。或甚乎九個月至年半的刑期左右，即是拍正我想是九隻到六半左右， 差不多 是差不多是這一種刑期，有一個懲罰性在這裡，亦都有一個警嚇性在這裡，因為現在根據現在的政局我就這樣推斷。 不過其實佢，我覺得警唔警嚇性都冇乜重要啦。因為你而家你就算話發起一啲群眾運動，我都相信應該都真係冇乜人。 但我唯一要批評呢一單案，我知道我即係唔都，我其實都唔係好想，即係都要坐監咁。係啊，你批評佢做乜啦？係嘛？即係又唔係好關我事嘅。但係我想講一點就係、是，點解唔好話點解啦？即係我而家都係入於有少少係譴責你呢一班嘅所謂。和平佔中九人，即係你經歷過咁長時間嘅審訊，有冇利用過呢一個審訊去繼續爭取你嘅理念嘅真普選？有冇繼續爭取民主借呢個公開嘅聆訊？你哋冇，我想講成個審訊，你哋冇 半句都冇， 半句都冇。当初你哋话点解要搞和平占中，系要争取香港一人一票选特首嘛？ 系啊，真普选啊嘛， 真普选啊嘛，呢个系你哋和平占中。虽然大家的手法唔同， 系啊， 虽然手法唔同，唔紧要噶，大家你都系争取嗰样嘢。但系问题系你开头讲呢件事嘅时候，你系会慷慨就义噶嘛？ 系啊，你系预咗入去坐噶嘛？ 你预咗要坐监噶嘛？咁你辩护嚟做乜？讲咗嗰阵时话唔辩护噶嘛，系咪先？讲咗话唔辩护噶嘛。 咪你可以选择利用辩护嘅时刻。 亦都系啦，你好似可以选择郁文咁，即借掟杯呢单案，你系咁搞鸠啊梁振英，好卵正啊嘛，即系睇下教主。 咁佢哋未有呢种能耐，我睇法又。 屌你老尾！ 你哋我净系见到成个审讯，你哋真系认真地去想脱罪啊！ 系啊， 你哋认真地打紧呢场官司，希望佢嗰个罪名系不成立咁去打，而唔系借呢一个必死嘅觉悟、必死嘅审讯，而系去宣扬民主嘅理念，去唤醒更加多嘅人，系咪？你应该即既然你当初你提得占中，你而家被起诉，你根本上知道死九成，但系今你系应该有应有之义，就系去借呢个审讯。我讲啊，梗系容易啦，我讲啊，当然系容易啦。但系你哋应该就系借呢个审讯去话俾公众听民主嘅重要性，你哋争取嘅目标系乜嘢？而家香港系一个点样嘅境况？而你哋呢一个司法制度系几咁不堪而家？你哋应该借你哋去讲呢样嘢俾市民知道。嗱，咁样如果你系咁样做咧，我真系好同情你，甚至考虑吓、会帮你哋发，即系会参与大家发起嘅声援行动，系咪？成个争取民主嘅市民咪企咗喺你嗰边咯，大家咪可以重新汇聚一个力量咯。你借呢件事，你本来都系想咁啫嘛，道德感召你哋讲噶嘛。我见到嘅就系你哋九个人都冇道德感召，冇道德感召。坐监好卵叻咩？而家坐监好卵叻咩？ 唔系佢哋觉得系噶， 个个都坐紧噶啦。而家我哋啲议事，个个都坐紧噶啦。有一个支持你哋嘅 Sam 哥坐紧噶，系咪？屌你老母！你哋坐，你条命矜贵啲啊！你哋坐就是、你哋坐就系坐监啊！佢哋坐咪坐监啊！啲议事坐监咪坐监啊！屌你老母，系咪？ 几多鱼蛋革命嗰啲议事而家喺入边踎紧？ 几捻多鱼蛋革命？旺角案， 你有冇讲过一句嘢先？ 你哋有冇 有冇帮过一半分手啊？ 吓、啊，东北岸永远都系13吓，屌、啊、你13+3，你冇其他嘅，屌你 冇噶， 唔系你哋嗰党就 系啊！你就算 DQ 都系噶 ，DQ 例如梁油嗰啲、哦、 ，DQ 四永远到今日都系 DQ 四，系咪？即系所以成件事包括埋个审讯，即系包括埋而家你哋喺个成个审讯里边嘅做嘅所有一举一动，包括埋你张秀贤。一个你后生仔，你呢个世界仔，即系我同佢都有私交嘅。好老实讲，九个人里面朱木嗰啲有私交嘅，戴耀廷都有，即系少少啦，即系叫做系咪？我真系认识嘅，即系好多人我都认识嘅，吓、啊。即系你哋有冇借呢一个审讯去彰显你哋争取民主嘅决心啊？冇啊， 冇啊。因为呢个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好好嘅机会，无论系对于公众嚟讲，或者对于一个纪录嚟讲，因为你喺呢个审讯入边所讲嘅嘢会落咗一啲嘅法庭记录，咁呢个亦都系最好嘅 宣扬方法。香港有九个人，即系当时，即系如果系就香港有九个人系为咗争取民主而企喺个不义嘅审判里边啊嘛，即系呢个应该系成件事你。唔系，我又叫人正中华，点解要正中华？公民抗命咯，我讲咗公民抗命噶啦，系咪？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好重要。咁而你哋其实就即系我又唔可以太过苛刻嘅，因为都有做咗少少，但系就因为太过离地啊，佢哋讲嗰啲嘢太过离地啊，即系你明唔明？讲嗰啲理念性嘅嘢太 咁冇办法啦，佢哋风格系咁，我哋唔评论。 咁所以我就会咁睇啦，佢哋会坐监。即係佢哋應該好大機會會要接受牢獄之災，咁要坐監之餘咧，亦都會有一批人覺得佢哋坐監好撚慘，而又投翻民主派嘅啫。 係嗰個就不嬲一直存在嘅啦，呢個就 呢個其實而家你諗下，今時今日黃之鋒都坐唔出嚟啦。系咪？即系而家你大家咩时代啊？即系唔好觉得好浪漫，唔好觉得屌你老母坐监系咩？坐监系一件点啊？就义咪就义咯，系咪？而家又咪叫你瓜老衬，系咪？所以我一路睇呢个审判，点解我冇乜点讲？即系我觉得真系鞭尸嚟嘅，即系睇住佢哋点样话，我叫佢哋退场啦，我叫佢点算啦。咁同埋大家都见到系嘅，其实法院即系其实大家都要睇清楚，其实真係嘅乳格同佢哋其實冇乜關係嘅，即係阿戴耀廷話佔領中環正式啟動，佢真係俾人夾嘅咋，佢真係俾人夾上台焗佢啟動嘅咋，本來佢都唔想啟動嘅。嗰一晚我仲好記得，我喺個網友嗰度燒嘢食，即係我本來係前線嘅，咁中間因為星期五一直都罷課到琴晚，我都係一直都喺嗰度嘅，基本上。咁嗰日禮拜六咧，即係佢宣布佔領中環嗰日咧，我就去咗燒嘢食，燒完嘢食即係諗住中間去咗燒嘢食，燒完嘢食翻去，點知屌你燒咗嘢食，突然間我啲 friend 即係我啲網友，喂佢佔領中環喺度，哇屌你咪即刻落去啦，睇下咩環境啦，屌啲人走嘅。你話嗰個和平佔領一開波話你嗰個和平咩佔中咩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咧，即 正式啟動嗰下咧，跟住屌你 走啊！屌 走， 狗唔等， 屌狗唔等搭八，狗唔等搭八，騎劫係啦。嗱，當時喺法院就冇講嘅啫，即其實就屌鳩你哋佔中三人，三個發起人就係騎劫咗個運動。騎劫咗呢個由琴日去公民廣場開始發起嘅一個 學民仔一個罷課行動啦， 學民仔商學開始嘅一個抗爭，監操要商學喺你嗰邊，即係當時其實大家都好明顯知道成件事嘅真相，根本就係咁，係咪？所以你問我，即係我作為花生友，我作為旁觀者有冇罪啊？冇罪，其實我覺得係咪煽惑咩防擾，完全唔係佢哋煽惑，係完全 冤獄 冤獄嚟嘅， 陰公啊！ 咁啊，所以咁啊，即係作為點都好啦，咁呢單案就審結咗啦，咁啊，即係睇下點宣判啦。咁我都唔會寄予什麼厚望嘅，對於香港嘅司法制度，而家香港嘅政治氣氛底下咧，即係其實或者政治現實底下就係三權合作論嘅， 係啊， 完全係三權合作嘅。我哋 我就是法律， 冇錯啦，係行政，即係乜嘢總之係嗱，而家有一地兩檢又話啊。又話係合乎基本法嘅， 因為人大嘅決定係凌駕於基本法之上。 幾時人大決定係凌駕基本法咧？我就唔撚知喺邊基本法第幾條第幾章嘅第幾節裏邊有嘅。 我冇啊，佢話佢有釋法權 嘅。啊，佢話係啊，係噶啦，明唔明啊？ 佢話佢有釋法權，佢就 而家根本本就係佢話係你就係噶啦。而家根本係一個好惡劣嘅政治環境。我覺得而家嘅政治環境比梁振英時代更撚加惡劣，係咪？就係因為以前叫點咧？即係梁振英時代，我哋大家都有個共犯叫梁振英。屌你咩？大家都會有個原因。屌你出嚟！屌你咩？而家你林鄭月娥呢啲，屌你咩？東方不敗咁樣，即係公公唔公公，男男女唔女嗰啲咧，就最難搞嘅。 冇啊！佢真係其實由梁振英時代開始，好似彷彿係將嗰個潘多拉盒子打開咗之後，然後一下所有蛇蟲鼠蟻、妖魔鬼怪全部走曬出嚟㗎啦！依刻就。 系啊，所以系啦，即系阿麒麟都有讲话咩？占中十死士嗰啲唔好捻提咧，嗰班垃圾就唔好捻提咧，即系嗰班根本系垃圾，全部都系垃圾。我同你讲，即系十个决定去救火的少年，其中一位想起阿小段年咁啊，即系十个又走一个，又走一个，又走一个。 咩？佢跪低叫啲人走添， 有啲捞得好捻掂添，即系有啲而家捞得好捻掂添。係嘛？即係笑撚大人個口嘅呢班人，咁啊算啦，即係咁啊，佢哋等四月睇下佢哋點判啦，咁啊要玩好玩啦，啊咁啊要食好食啦，啊咁啊嗱，另外一單嘢咧都幾花生嘅，即係就係呢個民主黨嘅退黨潮啦。咁咧就住呢件民主黨嘅退黨潮咧，本來又係嘅，即係呢啲嘢我又係冇乜興趣知咁。你退黨潮，大家都啊咁啊，係咪應該開心啦？咁敵人嘅敵人咁啫，係嘛？咁啊點解要講一講咧？咁就係查實咧所謂嘅柯耀林啊個堆咧，咁其中有一個啊，咁啊到底？为带头为首嘅咧，有边几个咧？咁你讲下啦吓。 系啦，咁今次民主党嘅退党潮咧，总括嚟讲咧，就有59个人啦。咁而佢哋大部分都系所谓前线嘅成员嚟嘅。咁包括有 前线即系刘慧卿以前嗰个组织， 以前个组织。咁包括有五个嘅区议员啦，丁士元、刘其峰、吴锦雄、欧振华同埋李永成。咁另外有个前区议员柯耀林。嗱，咁喺呢几个人入边咧，我特别就想讲下柯耀林嘅。 系。 咁因为点解会？執咗佢出嚟講咧，因為佢本身咧都係前線，可以話係卿姐嘅大弟子嚟嘅。如果各位聽眾有印象咧，其實可能喺2008年同埋2012年嘅立法會選舉咧，其實佢都係排喺前線，唔係佢一二年就算係民主黨啦，都係排喺前線嘅劉慧卿之後嗰個名單嚟嘅。甚至乎喺12年咧，基本上當其時多票到咧就話，柯耀林有機會。 入到去啦， 排第二入到去噶喎。咁一个刘慧卿嘅大弟子啦，咁点解去到今时今日，哇意兴阑珊要退党咧？哦，咁佢哋开咗个记者会，个矛头就全部都系直指现任立法会议员 林卓廷。 冇错啦， 系啦，嗱，我想讲呢单嘢点解想讲咧？第一，其实欧振华系我朋友嚟嘅，系我啲大埔饮酒脚嚟嘅。咁咧，我就不下叫个嗱，我都算系认识呢个人嘅，嗌我交添，因为政治嘅嘢打争啲。喺呢個大埔嘅某酒吧門口大打出手添，我同佢真係爭啲打交嘅，真係啊！即係唔係爭女啦，當然係為咗一啲政治嘅理念嘅爭端啦， 良性嘅討論啦。 其實我認識呢個人，我其實個人嚟講咧，我個人咋嚇？我個人咧，我對佢都冇乜太大反感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人係一個好勤力嘅區佬嚟嘅。 即係區議員嚟講，佢入於真係勤力，真係路，即係真係為咗啲街坊做嘢。咁你當咁，但係立法唔係，但係呢個區議員係咪做呢啲咧？咁呢個再後話啦。咁政治理念大家再後話。不過佢都算係一個，如果區佬嚟講，咁佢都算係一個幾幾盡責嘅區佬，亦都真係好好貼地嘅。呢、這個人好貼地。咁佢有酒吧議員之稱，亦都即係佢係流連即係酒吧，咁佢都係我啲以前我日日飲酒噶嘛，即係我晚晚飲酒噶嘛。咁我都成日去嗰間大埔酒吧都同佢吹下水啊，咁講到嘢。咁講到嘢嘅佢，即係講到嘢，佢知嘅合理嘅，佢講道理嘅呢個人。咁啊亦都曾經即係熱血過啦。咁我咧呢幾年嚟，我筆下叫佢數十次，你退黨啦！屌你老味，你退黨啦！你既然你係咁諗啊，點解你唔退黨？我成日屌鳩佢一個點就係話：喂，你咁撚不滿民主黨，點解你唔撚退啫？ 咁佢有咩解釋咧？ 嗱，佢話：哎呀，唔係咁易啊！即係咁即係我甚至真係同佢講話：你係咪亂攢資源啊？你係咪屌你老味？你又有資源啦、啊？咁當然咁，梗係有原因㗎啦。係 啊， 咁好老實講。咁但係佢就話：佢同我講過，曾經講過就話因為興姐。即係因為劉慧卿，係咁佢都其實歐振華都係劉慧卿前線係嘅人嚟噶嘛，咁、啊、基本上都係佢阿姐嚟噶嘛，係咪？咁佢真係講感情，即係話因為同阿慶姐嗰啲有感情咁啊，即係唔係好願意。但係其實成件事嘅導火線咧，點解今次即係佢有時嘅政治理念咧，佢覺得民主黨咁樣做係唔啱嘅，好白痴啊！即係心兵威啊，即係政治錯撚曬啊，即係政治不正確啊，邊啲？佢有同我講，即係對於黨裏邊嘅大佬文化係極度不滿嘅，即係嗰種根本上民主黨亦都係佢親口講，即係因為我頭先同佢講過一個電話，即係喺做節目之前，我就問下佢話有冇咩料啊？咁當然即係點會有好猛嘅料啊？不過即係佢我都有同佢講過，即係佢都有同我提過，即係佢對於其實對於民主黨裏邊嗰種大佬文化，我極度之不滿。而民主黨嘅內部其實一直都好不民主嘅，即係一直民主黨嘅內部咁，其實同呢、這個屌你兩尾，即係同啲大公司啊、共產黨冇乜分別嘅啫。 係啊，係啦，埋堆啊， 咁啊都係嗰啲大佬話事啊、埋堆啊咁樣。咁嗱，將佢哋咧就打成一個即係叫做東即係嗰啲叫東廠嘅咩？即係將佢哋打成一啲即係叫做 唔聽話啦、 叛徒啊，成成啦。咁其實成件事咧最主要嘅導火線就真係林卓廷嘅。 係啊，冇錯。 咁而我得到嘅資料就係咧，當年林卓廷係無端端空降北區嘅嘛，即係無端端去咗選新東啊嘛，係咪？咁而開頭咧。民主黨咧就問佢有冇興趣選新東或者新界北區嗰啲，你哋點樣搞嚇？咁佢哋咧就諗過幾個方案嚇、啊，但係就啊佢哋大家就咦我嚇、啊、未決定之前咧，咁啊即係整個比較挺就走去林卓廷你去啦咁樣。跟住去咗之後咧，佢哋覺得唔公平嘅就係一去到就即刻屌你俾佢開地辦啊，屌你俾資源佢去做好撚多嘢，咁變咗佢哋呢一班喺新東啊、喺新西啊，即係喺呢啲 做咗好多年， 做咗好撚多年嘅嘢咧，極度之唔鋸。而最大嘅導火線即係今次點解會係會去到真係要屌你老母退黨咁樣樣，即係去到點咧？就係咧今次即係其實去到係。據我嘅資料所得啦，咁 就其實撞區 係啦，就係唔係撞區， 而 係今次咧以往咧喺選舉嘅時候咧，就佢哋嘅裝腳或者咩咧，其實大家都完全唔撐阿林卓廷嘅，而林卓廷喺黨裏邊咧係絕對係霸道式管，即係一個好霸道嘅人嚟嘅，即係真係一個相當之同唔撚到所有嘅人合作嘅人嚟嘅，亦都黨裏面嘅人，亦都唔去解決呢啲一啲咁嘅分歧，即係廢撚到你見到胡志偉知廢啦，屌你都知南撚閘啦，佢即係佢自己黨裏面嘅分歧，佢自己黨嘅中央亦都唔去處理呢啲咁樣嘅戇鳩事，咁就導致到咧，屌你老母就好唔鋸，咁不嬲都係有嚴隙噶啦。好啦，去到個嚴隙係咩咧？就係據聞就林卓廷直情去到係。近乎係洗橫手攞佢哋嘅資源，係淨係搶強搶佢哋呢啲人嘅資源，即係例如一啲電話啊、一啲資料啊，即係強搶裏邊嘅你資源，即係我部門同你部門 係啊， 我間粗就攞你啲資源，就咁攞你資源過嚟，而唔肯同你交代，唔肯同你講。而佢哋第一時間梗係唔係退黨啦，梗係揾黨中央處理啦，民主黨中央處理啦。咁、但係屌你老母又唔處理喎、 啊！系啊， 系咪？亦都佢哋曾經向佢哋嘅阿姐劉慧卿表示不滿嘅，但系當劉慧卿咧，即系聽到佢哋講嘅時候咧， 佢就話喂，要你哋唔好聽人哋講啦，冇啲咁嘅事嘅，即係盲撐林卓廷啊，即係劉慧卿亦都盲撐呢個林卓廷。 冇錯， 咩關係啦？大家即係盲撐林卓廷， 新寵 係啦。咁啊 ，anyway 啦，咁就亦都冇去解決佢嘅問題。咁所以今次佢哋咧就可以話係民主黨建黨以嚟最大嘅分裂啦。咁其實咧 算係啦。上次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嗰片都乜走咗一大批嘅啦。 咁我即係亦都據消息人士就透露啦。據消息人士透露啦，咁亦都唔止佢哋呢一班人對民主黨嘅不滿嘅，即係佢哋黨裏邊亦都有其他嘅派系，不過即係好多派系就其實敢怒不敢言啊，即係亦都可能需要靠民主黨嘅資源，咁佢哋做區佬嘅係嘛，即係好撚窮啊嘛，你知道窮閪嚟啊嘛，係嘛？ 咁又何苦咧？ 係咁啊，所以咧，即係我哋見到咧，我就樂見佢哋分裂啦，即係呢啲其實因為即係。分裂都 OK 啊，係咪？即係人哋走你咪走啦，咪使乜話人哋叛徒咁乜撚嘢啫？屌你老母！ 所以我 即係我覺得民主黨係戇撚鳩啊！屌，而家你個黨，屌你啲人係有自由離開你個黨噶嘛？係咪有自由噶嘛？做乜撚嘢？屌你老母！人哋走一定係叛徒，因為黐撚線嘅，屌你老尾！大家政治你唔啱嘅做法唔啱嘅，咪屌你咁出嚟開過咯。 所以係好肉酸嘅，因為 有啲人最撚憎，有啲人就話搞到話，呢啲人咁樣退黨就係分裂民主派，係 啊， 係咪上綱上線？你呢啲人咧，我話俾你係冇腦嘅。香港地點解民主運動點解社運搞撚到一撇屎？就係因為你啲柒頭成撚日喺度講埋曬呢啲咁撚白痴嘅説話。 冇啊，我睇翻蘋果日報嘅關於呢一個退黨嘅新聞報導咧，你會睇到入邊啲 comment 咧，好多網民嘅留言咧，哇嚟嚟去去咧都係話，呢幾多人啊，實係收咗共產黨錢啦，實係嚟間諜嚟嘅， 佢哋除咗識講人哋收共產黨錢啫， 完全冇審視過到底你民主黨入邊內部有幾多嘅問題喺入邊，就只係片面咁樣就將呢啲人就全部一刀切就打造成係一個叫佢間諜，係一個中共嘅間諜咁樣。咁你呢個黨其實永遠唔會有進步， 所以咧呢個唔使你要進唔進步啦，即係呢個黨已經一早放棄咗，即係佢同民建聯咧，即係喺我心目中同民建聯啊、工聯會係一黨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同一界別嚟嘅。 哦，當然啦。 所以咧，我都即係祝嗰啲咧離開民主黨嘅人咧，即係祝佢哋好運。啊！祝佢哋前程似锦，咁啊，即系早日回头是岸，离开呢啲咁样嘅咁嘅组织吓， 离开是非地啦。咁如果你真系有意去做一啲地区发展嘅，其实 我觉得咧，即系佢哋咧，即系喺呢个行动上面咧，其实有啲戆居嘅，即系非常之戆居嘅。第一时机唔啱，即系喺呢个李卓人啱啱即系败选啊，民主党输到一败涂地、一塌糊涂，即系民主派输到一塌糊涂嘅时候咧，你哋跳船咧。咁喺個時機上面揀唔啱嘅， 係你覺得好肉酸嘅。 第二咧就唔靚，即係你想話因為佢哋據我所知啦，佢哋嘅就唔係政治理念嘅問題嚟嘅，即係而離開民主黨係純粹因為林卓廷三個字就離開。 或者難聽啲講係好似因為林卓廷主要係攞緊你哋嘅資源，咁人哋就會外界就會覺得你好似係因為資源分配唔勻。唔調氣唔順， 即係分裝唔勻咁樣啦，咁即係難免俾人哋有呢啲感覺嚇，咁亦都即係我又覺得有啲自視過高啦。另一方面，即係我講柯耀林嗰啲，即係可能覺得自己暫時都仲有個議席可以有個 bargaining power 或者咩 whatever， 跟住然之後咧就可以借退黨嗰單嘢咧，就令到阿林卓廷一身蟻，佢先唔會嘅，即係佢先至屌你而家再仲好屌你自己。 我只要佢啟動翻蘋果嗰個宣傳機制之後，就真係將你哋打到去半途噶啦。 所以你哋咧就應該。好地咁諗下你哋嘅前路啦，或者係你哋嘅政治理念啦、意向啦，定係點樣啦，係咪？咁難得啊走咗出嚟咧，就應該搞一番新嘅氣象嘅，唔好好似范國威之流咁忘鳩啦嚇。咁據我理解，佢哋都亦都會積極參即係部署參與2019年嘅區議會選舉啦。當然，咁亦都2020嘅立法會選舉，亦都即係有興趣會即係可能有機會會角逐啦。咁啊，不過呢啲嚇同我哋都冇乜關係嘅。咁但係。最撚大關係咧，就係嚟緊咧《國歌法》嘅草案咧，就即將咧就會去已經聽講話有個 draft 出咗嚟，係啦，《國歌法》已經有個 draft 出咗嚟。咁而問題就係而家我哋再一次又係睇到， 再一次地睇到我哋嘅所謂反對派，所謂而家嘅非建制派，到底有幾不堪？佢哋即將會喺嚟緊2020年立法會選舉換屆之前，再表演一次，到底呢一班人又係有幾撚咁柒，有幾撚咁冇撚用，有幾撚咁廢？我同你講，胡志偉仲話即係都合理，佢話即係。宣誓之前，因为而家咧其中一啲草案咧就话，喺议员宣誓之前就唱国歌， 正啊、 即系要唱国歌。咁啊，而竟然咧，我觉得今日呢个系今日嘅新闻嚟嘅。 系啊。 咁而今日咧，其中有一个生跛咧，我觉得竟然系觉得 O K 喎。 点解？ 是梁美芬讲嘅，屌你老母閪！竟然由梁美芬，唔系由你黄碧云讲嘅，竟然梁美芬话。其實播國歌是合理的，咁你啲反對派嘅議員如果唔中意聽，咁你咪避席出去咯，係咪？依個都合理啊，我有得避席，係咪？避席係唔得噶，即係如果國歌法你避席，係咪即係都係唔尊重國歌？但梁美芬話 O K 喎。是不是善勾他们 的、這個、如果你真的說宣誓前要整个国歌法，大家都记得啦，有一大部分的议员最近被 DQ 了那些都是说他们宣誓宣得不什么啦，喂，会不会整到说你唱个 key 不好啱，走走地音都可以 DQ 你 呢？国歌法呢就严重，即这件事呢是怎样发展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国歌法是一件非常之屌你老味影响一国两制的形象，整个一国两制所有的东西仍然上帝强调一国的东西的，即是这件事就完全是强调一国的，亦都即更加进一步洗你脑。但是其实是不是有效呢？其实是绝对无效的。你在香港走国歌法只会令到一些人对于你中共中央是行得更加远，更加不能认同你的。是咪？而家簡直你而家整個國歌法出嚟，即係話我要重新宣示主權，重新宣示你呢個殖民嘅行動，呢啲殖民行為嚟嘅，呢啲係完全係佔，唔係殖民先添啊！即係我成日講撚錯，我想講佢係佔領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一個 思想佔領， 係一個唔止係思想佔領，係成實質上嘅一個嗰啲叫 conquer 征服者，即係征服你嘅心態，你明唔明？係一個征服者。是咪？你國歌法，你本身咧呢條法例咧，第一開咗個極惡嘅先例，就係喺中國啱啱實施嘅新法律，就即刻要喺香港本地立法。咁即係咩啊？即係中國行嘅憲法，屌你老母可以進一步可以喺香港行嘅。咁即係話咩？基本法嘅功能同威嚴咧，就蕩然無存噶啦， 嘥氣， 係咪？就嘥夠氣噶啦，就慢慢咧，基本法就變成一個空頭文件，變成一個屌你老母空談嘅象徵式意義多於一切嘅文件。是不是所有的这样，如果国歌法可以屌你那么顺利通过的话，即是说以后所有的大陆法律可以用任何形式任何 的藉口在香港就说 要立呢就立到的了，明白？那这个所谓的国歌法就是这样，我觉得大家不要再在这屌你那么争拗那个条文，即是哪些条文是不是这样哪些条文合不合理啊，又说什么东西就在那里争论埋晒啲戇鳩的 白痴 的论点，就说哎呀到底什么叫做尊重啊，什么叫做不望住啊，即是 根本这条法律就不应该存在。 是的，没想错了，根本就是一条完全不应该存在的垃圾法律来的嘛。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不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嘛，即是不行他的法律的嘛，是不是？我們有我們自己 的生活方式，不是不變的，講撚了基本法寫撚到明的，是不是？即我當然不會柒到相信屌你兩邊中共會跟我們講道義講口齒講法律啦，是不是？但是問題是你們所謂的反對派所謂的研討，即主流媒體又好評論人又好，不要再斟酌到底那些條文到底裡面的東西，你現在弄條文出來就是想你這樣，就在斟酌條文，你咬大餐先，那是不是都要立的呢？是不是我們現在就是從根本地反對這一條法例嘛，所以即現在香港地是完全去到一個黐撚咗線嘅， 冇啊！我哋啲就食花生啦，睇下佢幾時爆鑊啦。 但係屌你食花生都啃撚死啊！ 咁啊， 我哋就嚟屌食花生啃撚死啊！咁啊，所以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亦都講唔到呢個唔告嘅事件啦，即係唔告啊，689嘅事件啦，其實唔告咁啊，屌你啦咩？ 預咗噶啦， 唔通你對律政司屌你啦嗰個大波華，屌你對個律政司，你唔通有任何嘅遐想？屌你老味，你唔通觉得佢会伸张正义维持法治？屌你老味，佢 佢帶頭破壞法治噶嘛？呢啲人， 自從由白韻六啊，將阿李寶蘭搣柴嗰下，其實根本就知道一定唔撚會告噶啦。 係呢啲咁樣嘅，呢啲咁樣嘅律政司司長係屌你諗乜帶頭踐踏法律噶嘛？佢自己屋企又僭建噶嘛？屌你老母閪！佢自己帶頭犯法嘅律政司司長嚟噶嘛？你唔通對佢屌你老母？你對佢有期望啊？ 咁啊，所以我就 林鄭政權，你對佢有期望啊？係咪？嗱，我覺得咁，最後即係我覺得，好快。好快嗰種群眾運動會翻嚟，即係你繼續，我覺得物極必反，真係即係呢樣嘢。而家林鄭即係你表面上即係蜜月期已過啦，即係開始已經係去到大家就快忍無可忍，而邊個帶頭出嚟真係唔知，邊個係犯咗呢個煽惑及咩咩咩，真係一個無厘頭嘢大爆喎！真係我覺得。 咁啊，希望香港自求多福啦，希望各位香港人。 啊，咁啊好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